二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10月11号星期三，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每年十一假期，天安门地区的垃圾量都被称为衡量国民素质的晴雨表，也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10月9号，北京环卫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1号到7号期间，共收集垃圾近48吨，比10年前少了近一半。 在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市委赋予了大兴区3区1门户的功能定位，其中的三区指的是面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示范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引领区和城乡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而一门户说的是首都南部国际交往新门户。大兴未来将重点围绕3区1门户的功能定位，在多方面做出示范，包括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努力打造成为首都南部发展新高地。 从今年3月份起，北京市安监局和首都文明办联合举办了一项主题活动，活动叫做2017安监之星北京榜样。刘清晨来自瀛海镇安全生产检查队，是大兴区唯一入选的专职安全员。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每年十一假期，天安门地区的垃圾量都被称作衡量国民素质的晴雨表，也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10月9号，北京环卫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1号到7号期间，共收集垃圾近48吨，比10年前少了近一半。 据了解，今年十一假期8天时间里，天安门地区游客总量突破470万人次。环卫集团积极行动，确保垃圾在地面的停留时间不超过5分钟，地面的尘土残存量每平方米低于5克，达到了席地而坐的标准。 从2007年的近80吨到2013年的50多吨，再到去年的40多吨，10年以来，天安门地区的垃圾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除了作业频次、作业水平不断提升之外，广大市民游客的文明素质、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刘家龙是环卫集团北京积扫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他已经在天安门地区坚守了11个国庆黄金周。今年十一期间收集的垃圾主要来自垃圾箱等容器，游客在广场上随手扔垃圾的现象已经基本得到杜绝。刘家龙说，明显感觉游人多了，垃圾量却降了。他还告诉记者，10年前光是看升旗的2小时里就能扫出1吨垃圾，今年升旗时扫出的垃圾还不到半吨，连清扫车都没怎么用。本台消息，近日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北京新闻栏目中，播放了关于大兴的全方面航拍报道。据了解，这次航拍包含了新机场、生物医药基地、黄村、亦庄等多地，其中详细介绍了大兴未来的发展和定位，也向世人展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兴新面貌。 大兴是首都最大的平原区，这里曾经是北京的农业大区和小麦的主要产区。随着时代发展，新的城市总体规划赋予了大兴新的功能定位，而随着北京新机场落户大兴，更是为大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首都和雄安新区的中心位置，大兴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不仅连接一轴，跨越两代，还关联多个中心。如今的大兴蓄势腾飞，实现了华丽转身。 回顾历史，大兴是中国最早的建制县之一，从秦朝建县以来已经有2400多年的历史。大兴这个名字的寓意就是宏大而兴盛，同时大兴还是首都最大的平原区，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0多万。 随着北京新机场落户大兴，这片京南沃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新机场将在2019年完工，超过6000名工作人员正在这里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未来，北京新机场不光是世界上最大的空中枢纽，同时也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标志性工程。据了解，新机场建设着力打造5纵2横综合交通主干网络，以大容量公共交通为主导，航站楼首次有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在地下穿过，并且首次将轨道站台与航站楼一体化设计，使枢纽功能更加高效便捷的空铁联运形成了地面综合交通体系，具有强大的区域辐射能力。 大兴坐落在北京中轴线之上，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区的中间，作为北京的南大门，它连接一轴，跨越两代，关联多个中心，是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产业带的重要节点，具有连通两翼的独特区位优势。 如果说北京新机场是大兴发展的动力源，那么高精尖则是大兴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亦庄是首都实体经济主力军和科技创新主阵地，亦庄始终坚持集约发展、集群发展，入区企业接近20000家，包括近100个世界500强企业。生物医药基地是大兴两区五园产业布局中的五园之一，正在不断加快高端、高效、高辐射产业形态聚集。 在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北京市委赋予了大兴区三区一门户的功能定位，其中的三区指的是面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示范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引领区和城乡发展深化改革先行区，而一门户说的是首都南部国际交往新门户。 大兴未来将重点围绕三区一门户的功能定位，在多方面做出示范，包括产城融合、城乡一体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努力打造成为首都南部发展的新高地。 本台消息，从今年3月份起，北京市安监局和首都文明办联合举办了一项主题活动，活动叫做2017安监之星北京榜样。刘清晨来自银海镇安全生产检查队，是大兴区唯一入选的专职安全员。 记者了解到，从2016年第四季度开始，银海镇展开了7个村的工业大院拆迁腾退工作，大规模的拆除作业同时进行。刘清晨深知岗位职责的重要性，为了避免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他和同事们一起积极行动，奔波在各个拆除现场，查隐患、找问题、做宣传，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 在刘清晨所在的组负责管理的区域内，曾经发现一家储存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单位，通过上网查询和向大兴区安监局询问核实，确定这家单位的行为属于非法经营储存危险化学品行为，于是他们立即上报区安监局，及时消除了事故隐患。 2016年，刘清晨所在组负责安全生产检查工作，检查范围包括70多家生产经营单位和10几家建筑施工工地，全年共发现隐患700多条，隐患整改率达到95%。 刘清晨在从事安监工作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他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始终如一地在安监岗位上默默做出奉献。去年有一次下大暴雨，一大早科长要求对管片内企业进行巡查，中午回来时公车里已经布满了水滴，刘清晨的雨靴里也倒出了很多水。由于着凉，他胃疼难忍，直接去医院挂了点滴。但是等点滴刚一挂完，他又回到科里说自己身体好多了，有几家企业没查完还得去看看。 去年正好赶上国务院督导组来大兴区进行抽查，刘清晨的管片有三家企业被列入抽查范围，他亲自对每个企业现场和资料进行指导，连着两个晚上没有休息。最后虽然没有抽查到他管片的企业，但他还是对所有被查的企业表达了感谢。他说，虽然我们对企业是监管责任，但是人家企业那么配合，我们理应对人家感谢。 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刘清晨都能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清正廉洁。正如他自己常说的一句话，你们可以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但是绝不能说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安监人。 有一次雾霾橙色预警期间，刘清晨三岁的孩子由于肺炎已经整整输液七天，孩子委屈地对他说，你孩子病了天天扎针，你不陪着都不觉得惭愧吗？惭愧这个词语一般不会出现在三岁孩子的字典里，孩子的话也深深触动了他的心。刘清晨在与同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刘清晨的家人都很支持他的工作，目前四岁的孩子已经去过了很多国家，但是有一次幼儿园让孩子说出心中的愿望，孩子说，我想让妈妈退休，然后让妈妈带我出去旅游，国内就好，因为我妈妈没有护照，还老加班停休，奶奶说退休就可以旅游了。原来由于刘清晨夫妇都是安监人，所以很少有时间陪孩子旅行，想不到孩子的愿望竟然只是盼望爸爸妈妈能够陪他来一次国内游。 本台消息，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为了预防和治疗精神疾病，精神卫生医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精神病医院精神科医生蒋玲的专访。 被大家喝彩叫好的这位是蒋玲，来自大兴区精神病医院。在日常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他的兴趣爱好还十分的广泛呢，经常把唱歌、健身、写公众号进行自由切换，而且还能把自己的爱好用到精神病人的康复治疗当中去。刚才大家听到的那段歌声，就是蒋玲与病人一起参加的联欢会片段。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觉得这样一段名言，它越过了时空，至今仍然熠熠闪耀着人文之光。医学的工作对象是人，其目的呢，是为了呵护人的生命与健康。既然我们解决的是人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关注人的需求。我们的病人，他不是器官与系统的简单相加，他们到医院就医，不仅仅是希望通过医生的治疗解除症状，同时也希望在我们的理解与帮助下，缓解与释放内心的不安与焦虑。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一种人性的传递，它也说明了安慰和鼓励性的话语在医学服务中的重要性。它不仅使患者感到温暖和安全，同时也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及时解除心理隐患，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其实我每天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它是一份相当有职业价值的工作。 从大学毕业至今，在精神科医生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13个年头了。在十几年前听到精神病这三个字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可能会是心头一紧，可蒋玲却说，那个时候他在大学课堂第一次接触精神病学却是眼前一亮。 我至今仍记得我的第一堂那个精神病学的课程啊，是当时我们那个湖北精神卫生中心的主任王高华老师给我们讲的。他讲课非常的生动有趣，就是我从他的那个课堂上，我了解到的不再是那些刻板的疾病名称，然后就是那些冷冰冰的一些器官呐、系统啊这些东西，我看到的都是非常生动的精神病人的那种形象。他们有的可能就是特别悲伤哭泣，有的是手舞足蹈的，还有的病人是歇斯底里的，就这些都是非常活生生的形象。因为我发现这样一些精神病人，他们的表现是异于常人的。其实我对此是很好奇，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很想探索他背后的一切。还有一点呢，从老师的课上我也了解到，精神疾病的他的疾病负担在各种疾病排名里边它是排在首位的。那其实从事精神卫生工作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就一头扎到这个工作里去了。 想探索有意义，这是最初精神病学科让蒋玲感受到的魅力所在。但是真正走进病房接触到这些病人的时候，却与蒋玲最初对他们的想象有着很大的区别。 当时就是那个护士他们呢，把我们那几个实习生送到那个病房的走廊，然后他们就把护士站的门关上了。这个时候只有我们几个实习医生站在走廊里，我们身边就围绕的就是一群那种漫无目的的就是在那儿游走的那样的一些病人，他们就面无表情，然后有的病人可能还在抖，还在浑身发抖。其实当时我内心是非常害怕的，但是我在害怕的同时我也觉得很悲凉，因为我感觉到其实这是一个被隔绝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生活的是一群被遗忘的特殊的人群。在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我的任务就是我要帮助这些人能够早日送他们离开这里，回到我们那样一个正常的世界，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2004年7月，蒋玲正式成为了一名精神科医生，刚入职恨不得一头扎进病房里，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一心想着独立管床。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哎呀，我要赶紧能够自己独立的管床管病人。然后在那之后的一年呢，我被送去了那个北大六院康复病房进修，我跟随的是姚桂忠主任学习，也就是现在北大六院的那个业务副院长。在那儿的那一年我整个人受益匪浅，那因为北大六院去他这儿来求医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啊不同病种的患者，很多都是疑难杂症。这些不同的症状的患者啊，他们走进我们这个康复科的小院，对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他是充满了信任的。在那的那一年啊，我们这个医患之间建立的是一种特别和睦和亲善的这种关系。它体现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经常可能今天中午的午饭是包饺子，那可能所有的医生护士还有患者我们一起亲手上阵啊，有的负责擀皮儿和面包馅儿是吧，然后呢我们每天早晨带着病人一起做广播体操，有时候是打太极拳，还有的时候组织那个医患之间的篮球比赛。而且我们有很多的患者，他虽然说他得了一个精神疾病，但是本身他也是来自各个不同的行业的，有很多人在自己之前的岗位上他是佼佼者，他的工作能力非常强。那我记得那会儿在六院的时候，有的患者他其实以前是一个理财师，那么可能我们会定期的就会开展一些这个讲座，这个讲座的主讲者也可能是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患者，他给大家来讲他的专业知识，这样我们是相互取长补短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一到夏天的晚上的时候，这个小院子里边有的患者是吹笛子，有的医生拉二胡，还有的人唱京剧，还有那些年轻的特别爱美的那个女患者，她们可能就在这个音乐声中就开始翩翩起舞。就当时那样一个病房，它其实与其说是病房吧，我感觉它更像就像是一个舞台似的。而且有的时候工作到特别晚吧，我在那个办公室里边啊写病历的时候，有的病人呢可能睡不着觉了，他没准就过来敲敲门，然后说蒋大夫，我想聊一聊我出院的问题，聊一聊我将来的那个打算。 在那里的时候，就是看着我那些亲手治愈的患者走出一个医院的大门，包括接受家属给我送来的这一面面锦旗，说句实话，这每一个瞬间我的内心就是充满了骄傲和自豪的。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治愈患者，帮助他们走回正轨，这就是我那个职业价值的最大的体现。 但是精神病人的渺茫治愈率往往是最考验精神科医生的信心和成就感的。蒋玲也同样遇到过类似的瓶颈。 最开始的那种热情好像逐渐的被这个岁月磨去了，个慢性精神疾病它的治愈率太渺茫了，我这种就是要治愈患者的这种信心吧，慢慢的就是在消减了。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就在这种每天很重复的这个病房工作中就变得越来越麻木了。每天走进那个办公室的我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就是很机械的这个打键盘写病历，没有了那个最初的那种热情，整个人好像也没有那么生动了，就觉得刚刚入职那会儿的一个意气风发又踌躇满志的那个青年女医生离我就是越来越远的那个感觉。就是伴着我那些慢性的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他们有很多可能没有治愈的希望了，还有一部分病人因为家庭的原因出院也没有什么希望。陪伴着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曾经非常热血澎湃的一个心好像也是一天天冷却下来了。当时特别困惑我的就是说，我的职业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了？那我当初非常坚定地选择了精神卫生的这条路，那我走对了没有呢？我一度就是问自己，但是就是找不到答案。 直到一位叫小芳的患者又一次让蒋玲找回了自己当初选择做精神科医生的初心。 小芳呢是一个比我小3岁的河北女孩，她来到病房的时候啊，恶意的那个幻听和妄想尾随了她很多年，她在那种花朵一般的年纪呢却承受了非人的痛苦。来我们病房之前呢，她辗转求治于全国各大的精神病院，但是收效甚微。在病房里的时候，小芳的病情依然一直不太稳定，但是偶尔好转的时候，这个女孩她会唱很多好听的歌曲，动听的歌声当时是回荡在整个的病房里，可以唱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其实在她住院的这段时间吧，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为这个女孩子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会耐心的听他讲述过去的事情。当他哭泣的时候，我会安静地陪伴他，微笑着听他歌唱，仅此而已。但是我记得当我因为岗位的变动需要离开的时候，我当时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小芳他对我的一种依依不舍。那不太像是对一个威严的医生的不舍，更像是舍不得离开一个大姐姐。我记得临走的时候，小芳送了我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这样几行字：赠给亲爱的蒋大夫，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可心人小芳。当时可心人这三个字啊，是我一直都忘不了的一个自称。我当时想到，其实也许我也能够做到成为那些患者的可心人。从那以后啊，我开始慢慢的调整自己的心态了，我不再把提高这个治愈率当成我唯一的奋斗目标。虽然我主管的那些大部分的住院病人因为疾病本身的特点他治愈的希望很渺茫，但是呢，如果在现有的条件下我能亲切友善地对待他们，为他们制定合理的治疗和康复方案，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帮助和安慰他们，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啊。帮助我的患者过好在病房里的每一天，为家属为社会减轻疾病负担，也是我职业价值的一种体现。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北京新机场配套首座变电站张华110千伏变电站近日提前投入运行。据了解，变电站将为新机场拆迁安置、先期建设安置房工程提供可靠电源支撑。 变电站占地3600多平方米，共安装2台50000伏安的变压器，是新机场配套电网工程中最先开工的。 根据国网北京电力公司的介绍，为了确保施工速度和质量，他们组织优秀党员成立新机场电力建设党员突击队，创新优化施工计划管控模式，对变电站建设重点环节进行了统筹规划，编制关键节点项目书，实施党员项目制，跟踪管控施工进程。遇到苦活累活和恶劣天气，党员突击队总是冲锋在前，攻坚克难。 本台消息，记者从大兴区交通局了解到，经常坐公交车的小伙伴注意了，由于团中路位于京台高速出口，星15路和星59路将取消这个站点。乘客如果需要乘坐这2条线路，可以就近前往瀛海家园站进行乘坐。 据了解，现在的星15路和星59路团中路站位于京台高速高速出口，京区交通局会同区公安局交通支队进行实地踏勘，团中路这个站点位置不具备车辆停靠条件。为了保证乘客及行车安全，星15路和星59路将取消团中路站。乘客如果需要乘坐以上线路，可以就近前往瀛海家园站进行乘坐。 本台消息，近日，兴丰街道举办了第4届社区合唱节，活动主题是活力兴丰，歌声悠扬，范围涉及辖区内的15个社区和文艺团体，共演出了9个合唱节目，其中包括歌曲《过雪山草地》《美丽草原我的家》和《祖国给我理想》等。合唱节中还开展了全员参与的主题歌唱活动。这届合唱节不仅讴歌了人民群众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爱，还展现了社区居民积极向上的文化风采。 据了解，2017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为了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兴丰街道组织开展了这届社区合唱节活动，不仅丰富了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塑造了活力兴丰品牌文化活动，以优异的成绩共同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本台消息，近日在天宫苑街道，来自凤尾竹生活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为融汇社区老人开展了一堂生动的智能手机培训课，40多位辖区中老年居民参加了培训活动。 培训中，老师根据不同的情况特点，详细介绍了智能手机的基本使用功能，重点讲述了微信、微博、百度等软件的操作方法。老人们认真听讲，并且不时提出各种问题，志愿者们手把手地进行示范辅导，帮助老人玩转智能手机。 在学习的过程中，老年人也充分感受到了科技进步带来的便捷和快乐。培训课程结束之后，老师还把自己的微信号告诉了参加培训的学员，告诉他们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咨询。这次的培训得到了老年朋友的充分肯定，老人们纷纷表示希望社区能够多组织这类培训，解决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的困惑。 本台消息，秋季的北京不仅能吃到各种应季水果，比如苹果、鸭梨等，还能品尝到高品质的秋茶小西瓜。现在正是京郊2000亩秋茶小西瓜的集中上市期，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采摘。 记者从北京市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站了解到，秋茶小西瓜一般从9月下旬成熟上市，一直可以延续到元旦。今年是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了3个西甜瓜秋茶无土栽培技术集成示范点，种植了20亩自根苗西瓜。据了解，这3个示范点分别位于大兴、顺义和延庆。 记者还了解到，无土栽培模式比常规的生产方式具有明显优势，不仅更加节水，还能亩产提高超过20%，而且上市时间也提前了1周。这些没有经过嫁接的西瓜，甜度基本上都可以达到13度，比超市销售的普通西瓜高出3度左右，能够充分满足市民舌尖上的需求。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 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井然播音，圆圆、靳时猛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